我们回来啊，继续往下讲。刚刚下课的时候啊，同学有聊到一个他自己的医案啊，就是帮一个人治的，就是那医案，我觉得有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比较有意义的地方是，比如说他有一个病人啊，这里那里都不舒服，什么膝盖痛啊，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心功能不好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便秘啊之类的，可是呢，这个病人呢，他就是摸起来就是手指特别冰冷的，所以那同学当然就照常规还是开当归四逆加味汤啊。那结果哎，可能开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哎便秘啊也好了，然后膝盖痛也改善了之类的。也就是说，之所以我们练习中医的方剂学啊，要从张仲景的这个六气之病的大框架来开始练习，就是因为一个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味汤的这一个主症框，这个厥阴病的这个框上，就有可能挂上很多其他的大小不同的毛病。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的这个便秘是挂在一个厥阴病上的便秘，那你用正常的便秘的治法，什么润肠啊，什么什么的，就不一定会很有效。你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就是说，所以就是说，当你在单独针对一个所谓你自己心目中觉得是杂病的东西，就是照理说肠子不好治肠子，胃不好治胃，这种治疗杂病的时候，发觉怎么好像应该有效的却没有效，那你就要想起来说，它有没有挂在一个伤寒的什么少阴病、厥阴病的那个框上面？如果它整个人是挂在那个框上面的话，先把那个框拆掉，再来看。好，所以这是用药的优先顺位，就是《伤寒论》里面六气传变的这些毛病的开方的顺位是最优先。那但是呢，如果是那比如说一个少阴底的体质的人得了太阳病的感冒的话，那你就可以把一些少阴的药，比如说什么附子什么，挂在太阳的方底下帮他打底。又或者是你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事实上我们台湾的同学少阴底的人很多啊，所以过去我的慢慢教的那个时期的经验，就是同学大约都是好比说我今天是中了一个新种病毒的恶性流感，那摆明的是大青龙汤症，那吃了大青龙汤好了以后，那接下来就发现哎，我怎么尿尿的时候啊，如果不张开眼睛看都不知道自己尿完了没有，就是那个小便不利道，那个尿道都有点麻木了，就没感觉，而且尿出来的尿都有一点好像不是全透明的，是白茫茫的，就它已经变成一个真武汤症的尿了。所以它大青龙汤发好一次之后，它接下来真武汤还要再吃一个礼拜来打底培元收工，就是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那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少阳病挂在厥阴病上的那种，那少阳病挂到厥阴病的那种故事情节啊，通常就是这个得少阳病的人啊，是一个平常就非常好便的人，就是比如说他在网络上啊，因为什么宅男常常上网，对不对？网上看到什么有什么意见，他就哦马上就唇枪舌战，就跟人家打起来的那种人。那他得到一个完美的少阳病啊，也煮了一锅完美的小柴胡汤，然后一吃就整锅都呕出来。那这样子的话，他很可能他的整个鸡盘是挂在一个五茱萸汤上面的之类的，就是他的厥阴底会让他的少阳病没有办法如同少阳病的医好。所以变成说在这种情况，就是我刚刚说的是，如果太阳病挂一个少阴底的话，你可以治太阳稍微顾一下少阴，或者是治好了太阳再来顾少阴。但是如果是少阳挂在厥阴底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不先治厥阴没办法治少阳，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但都是有时候，不是绝对。好，那刚刚提到中风的话题啊，那这个像是张仲景的中风的内容，因为桂林本啊不太有啊，所以我这边补充讲义的第十一页，同学也看一下。那比补充讲义翻到这个十一页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看这个桂林本的13-18-19条的黄芩五物汤症，我们把这两个故事情节稍微来做一个分类，好不好？就同学能够理解一下这两种不同路数的中风，它的故事情节是如何的不同。那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同学如果能够从故事情节 来看的话，你会比较能够理解。就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啊，他是这样子，他本来在吃真武汤啊，就是在降高血压的。然后呢，他到南部去出差，然后天气热，所以呢，他就在吃真武汤的期间，又吃了一碗刨饼，然后就当天晚上脑溢血。那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在用热温药调理的时候，你忽然有寒气进来的时候，会被那个温药药性夹到，然后那一种的，就是那位朋友他就是马上就送医急救开脑解决了，而且那位朋友也才40岁左右，所以就是而且又是个天生非常乐观有活力的人，是当然乐观有活力就是。吃真武汤也会吃刨冰，这么乐观有活力啊！然后就很快继续做复健，然后很快也就复原了，就很快就像没中风一样了。那但是呢，这样的故事情节就是你可以想象爆脑血管那种，就是忽然倒下去，就是他的那个故事情节就忽然之间爆掉，忽然之间整个人就啪啦倒下来了。那但是呢，这个而且爆脑血管的那种，因为是寒气使然。同学，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大概的感觉，就是说好像如果是老人家中风，是不是冬天中风的情况多一些，对不对？大热天中风的时候好像少一点，也就是说人家都说血压高容易中风，但是其实我会觉得天气冷容易中风的情况比较多一些。所以如果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受了寒气而中风的话，其实你就比较敢直接就开那个麻黄附子的那个续命汤系统的药，对不对？就是你从故事情节是可以辨知到这件事的。那至于说三焦垮掉的那个黄芪五物汤的中风，都不要说到那么严重了。就是黄芪五物汤，他说你这个人身体很容易麻木僵硬这种状态，那他的那个脉象，张仲景的一个标准脉象，他的条文里面写的是这个啊。这个寸口关上为尺中小颈，就是说这个人的脉啊，寸关尺，他的寸跟关都好像没力，很把不到，然后尺脉呢就有点小小的崩崩的，那这就代表说他的那个血气啊，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推送出来，就是被压抑在那里的血气，所以用桂枝加黄芪去通畅那个血气之路，就是铺出一个三焦的框框，能量的框框。然后再用大量的桂枝，因为我们实际上临床开，桂枝黄芪五物汤治疗中风瘫痪半身不遂的，要桂枝的量跟黄芪的量都会加到很重，就是这个不是张仲景这种，或者是张仲景那个汉朝时代都是天然药材，所以品质非常好。我们现在黄芪桂枝的品质可能有下滑了啊。那这两种故事情节，就是说等于是寒气而中风的张仲景就会说那个人脉象是福井的啊。扶紧的是寒气的，然后那就赶快实穴放血，然后用续命汤。然后呢，那个脉象就是寸口关上为尺中小颈的。那这种故事情节其实没有我们一般的情况不会到达完全瘫痪，而是比较会家常中会遇到的故事情节是这个人，比如说这个人本来体质就比较虚了啊。当然你说，然后呢，这个人就是故事情节有两路，就是用。桂枝黄芪这一系的路数啊，比如说有一个人是这样子，他因为他觉得他血压高了，所以觉得自己很有中风的风险，所以就持续的每天早上都慢跑，然后跑得很累还要跑，然后跑了10年，然后倒下去了，然后一倒下去就那种嘴角也垮掉，然后大小便也失禁那种，那个就是一直耗损三焦垮掉的这种故事情节。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啊，他。比如说一个老人家好了，今天呢坐飞机到美国去看孙儿，那这飞机舱上面不能动嘛，对不对？然后又吹着空调把空气抽得很干，那人身体被抽干了也比较容易受风嘛，对不对？于是呢，像张仲景想那个黄芪桂枝五物汤啊，他的故事情节是这样，他说有一种叫尊荣人，尊荣人就是没有体力劳动的人，像我这种人，就是我常说温室植物人啊，像我就是那种手放到哪里就麻掉的那种人。就你平常就没有那种气血在运动的习惯的话，那你就是很容易就放一放就麻掉了。他说这种人呢，就是身体平常都没有练啊。然后他就说这样的尊荣人呢，就做了一件事叫做卧不时动摇。什么叫卧不时动摇？就是该睡觉的时间他却不睡觉，在那边动来动去做别的事。这听起来是什么事？就张仲景当然是把限制级的故事写成普通级的专家啊，就是这个，就是。 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呢，有风气进来了，因为他的本来就已经流动不顺畅的血路，又加上风气进来就被打断了，于是呢，他就身体有瘫痪的现象了。那这个就好像一个老人家哦，已经血气不强了，然后再就坐飞机不能动，然后吹风。等到他坐飞机坐到美国的时候，他站不起来，没办法下飞机了，就是这样的故事情节。所以所谓的黄芪五物汤症，就是这个人哈、哦，比如说这个人好了啊、哦，就是如果这个椅子坐着坐着，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看在电影院看电影，哦，我有的时候我这人真的很烂，就看完一个两小时的电影就站不起来了。就觉得哎，糟糕，全身都坐麻掉了，就坐，不要说坐麻掉，僵掉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是 坐在一个地方不动久了，就整个人僵掉了，这种体质就是标准的黄芪五物汤的体质。那至于那这个黄芪五物汤的这种中风的发作呢、哦、如果要，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是这个情节，比如说你慢跑慢跑的时候一口气喘不过来倒下去，那也是忽然发作。但是通常的情况是这个人哦，他会觉得说哎，我怎么手指开始发麻了？然后渐渐的，手也不能动了。就是那个他意识还在清楚的情况，他会跟你讲：“我怎么这边开始不能动了？”这种感觉就是慢慢慢慢发展上来的那一种，是比较是三焦垮掉的那一种。所以你如果从就因为你当下你可能会觉得很紧张，但是如果你会知道他中风的故事情节，也是有帮助的。那当然了，有一些啊、哦，中医师他是比较严苛的说，这一种是虚脱、哦、一种是闭住。他说闭住的方法是十宣放血，虚脱再用十宣放血的话，这个人就会虚死，所以不可以。但是这个不可以呢，我也觉得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临床上、哦、就算是虚脱型的中风，有的人吃血明汤也好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路数并不是，也就是说可能有的人的那个思考框架会认为说放血是一个让人更虚的活动，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如果去那个什么捐血中心捐血，一针捐200cc 也没有多虚，对不对？就是说人的血液就算流失一定的量，也不会虚到哪里去的。那更何况只是手指尖的十滴而已。那个放血的意义只是在发散寒气，并不是把这个人弄到更虚。所以网络上的那些谆谆告诫说虚脱型的中风绝不可放血的那个紧张度，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高，就是因为他可能是幻想放血是在帮这个人散气，所以才会觉得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放血的目的只是让那个寒气有出口的话，它并不是一个让人变得更虚的措施。所以我不是在鼓励你虚脱型的也一定要放血哦，不是这样子。但是当你觉得有点难以分辨，然后这个人忽然倒下的话，放一下也好。我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在台湾的那个中药器材行都有卖放血针、放血片，你们知道长什么样子吗？哦、不知道去里买也就有了啊。那、然后呢，那这个《金匮要略》这一边的这个中风呢，就是他就提到的脉浮紧，对不对？那你就知道是寒气的关系了。那这里的诸多方剂里面、哦、有一些方剂不好用、哦、我们就不要太努力说。那但是呢，其中有一个侯氏黑散，有一个风饮汤、哦、这两个方剂都是特别有针对到就是一种我们现在叫做脑梗阻的问题的方剂。其实我西医学的不够好、哦、脑梗阻是怎么回事我都搞不清楚。有人可以教我一下吗？ 就是血管堵住了，就是脑子里面的血管 哦， 血栓堵住了， 就是堵住，但是并没有破裂出血。 对 的， 自己找不到里面有血块。 哦，这样子。那但是呢，侯氏黑散跟风饮汤哦，我只能说它是临床有效，但是这个东西不能说药理，这两个方都是不能用中药的药理去讲的方。因为呢，它的剂量太低了，就是侯氏黑散中每次呢，就是用这个九服方寸匕啊，就是一个铜钱抄起来的那么多，然后呢，而且说是不能够吃热的东西，要吃冷的，就是这样子。你知道，一般中药的药性要行开，当然是要热，对不对？可是它是冷，然后呢，后面那个风饮汤哦。它的那个药味啊，是只用三指错， 栓子错就是你的手指这样掐起来叫一错，这样子一错，这样子一错，还是三个手指抄得起来，总之那个量是极为薄的量。那这个时候就会带到的说，这两个汤哦，不是中药的理论框架的方剂，因为呢，有一种西方的新的另类医学叫同类疗法，你们听过没有？所谓同类疗法哦，就是他们认为那个药是越稀薄越能够取到它能量部分的震荡。那同类疗法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用铅中，如果你这个人是铅中毒的话，我就用铅去冲淡成十的多少次方倍，就是比如说一点点铅在水里摇一摇，然后里面那一个试管再取出一滴水放到下一个试管摇一摇，这样子一直取到20个试管以上，变成一个铅的成分都没有了。简单来讲，是一颗感冒药丢到一个壶里面去了，然后舀一瓢壶水最有效了。就是他们就是用那样的方法，就是用你中的毒的同类的毒去制造那个能量水，去把你的那个身体里面毒拔出来。所以就是说，同类疗法是以毒制毒、以毒引毒的方法。那风饮汤跟喉舌黑散的那个搞法，因为它的剂量低到。因为中药是对立疗法，不是同类疗法。中药是你有寒，我就用热药，对不对？是对立疗法。你血管太紧，我就让你放松，对不对？这是对立疗法。所以一般剂量用热开水吞服，那个都是对立疗法的中药。但是它这个地方已经是剂量稀薄到是同类疗法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同类疗法如果它有热的药，那个热的药可能是治疗你身体里面的热气，不是治疗寒气。它如果里面有寒的药，它治疗的是里面的寒气，不是热气。就是低剂量低到这样，完全要另外算，因为它是另外一个药学的理论框里面，所以这个就不能用中药去讨论它的药理了。就是所有的药理可能都要反过来看，就是低到这个剂量的时候就很难说了。那所以我们只能够用结果来说啊，就是这个喉舌黑散跟风饮汤呢，风饮汤的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于脑的梗阻会比较有帮助，就是它里面甚至那个化瘀血的药也是完全的不充分，我也搞不清为什么啊。那至于说这个喉舌黑散呢，而且这两个主治常可以换过来，那喉舌黑散或者风饮汤另外一个可能最有效的主治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哈中风了以后个性变得完全不一样这件事，就是中风之后个性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本来是一个有这种故事情通常是怎么样，就本来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现在变得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中风脾气变得很坏，或者本来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中风之后变得脾气很好之类的，就是或者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中风之后变得很沮丧之类的。有没有人本来是很沮丧，中风之后变得很乐观？这个大概是真的是开悟了啊。就是这种中风以后，你觉得他的人格结构都不一样的情况，那第一首选是喉舌黑散，然后没有效的话，风饮汤也可能有效，就是它是治疗这样的。那至于后面那个防己地黄汤，就是属于比较难用的方，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叫中风，叫做发神经。那中医能够治发神经的方太多了，就是在有效方剂的顺位里面排的，就是第很多名以后才排到防己地黄汤。所以我们就先姑且不把它当作是一个首选的方剂啊，所以这个中风的大概的理解，我们同学这样知道一下。那其实我觉得我照这个张仲景这样子的分类的话，其实虽然不是那么的完全，但是我觉得张仲景的教学目标都是教到你差不多能够所有的这类的病70%的分数一定拿得到的程度。那同学能够理解，就是这个东西让你会觉得有一点不足的，就它并没有给你一个那么高的精确度，让你100%都手到擒来。但是在那个古代人命不值钱的汉朝，对不对？至少10个人里面我能活7.5个，这样很好了，对不对？就是达到这样子，就是我给你一个，就是张仲景的医术，就是并不是要你当神医，而是让你一个平平家庭主妇，透过这么简单的理解跟分类，就是我今天学这个东西可能只花了20分钟。但是这个20分钟就让我遇到10个中风的病人，我能治好7.5，那这样就不错了嘛，对不对？就是哪一个医院临床疗效有这么好？ 但是你如果心里面就是力求完美的话，那可能张仲景的教学就不能满足你，所以你就要在临床上更加的专业，让你的感知力提升，去把那个剩下来的那个两成半的病人也搞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教学是这么的粗糙不完整，所以你十个里面一定能治好几个半。那你如果要想的太细，把中风归成那个十五位类二十对，就这个是痰厥，这个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痰而晕厥什么的，再把那些东西都加进来。像父亲主讲中风的话，半身不遂起手式都是先治痰。那当然你也可以照父亲主的治法，因为通常也会有效。就是三焦垮掉、跟痰塞住、跟寒气这三个，每一招都是有不要说七成半，如果你单用其中一招，都有六成机会，还是过半啊。所以，就这种比较粗糙的、不精致的学习法的好处，就是那个至少你基本分会拿到，大概是这样的状态。好，那麻黄汤呢，目前相关的事情也就顺过去了。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大青龙汤加葛根汤啊。那大青龙汤的话，在第几页啊？在第几条来着？好，大青龙汤呢，它这个麻黄就有六两啊，是非常非常凶猛的药了。那我们今天的那个，如果我今天恶性流感啊，得大青龙汤症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各位同学打安全牌的做法，就是比如说大青龙汤也一样买科学中药，然后一次吃一公克，然后半个钟头以后如果没有发汗的感觉，再吃一公克，然后慢慢累积药性到你微微身体有点发热，把汗逼出一点点，像这样子的话做法比较安稳。但是呢，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没有耐心哈，我还是会想煮煎剂啦。那我自己用在自己身上的煎剂是这样子，我的习惯的剂量是麻黄用用麻黄我是开八钱是几克啊？30克。那30克的麻黄呢，我是配2.5两的生石膏。其实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如果是2.5两的生石膏是几克啊？2两是75克吧？2.5两是在80几克，就是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就是照理说是，如果是麻杏甘石汤的结构啊，这个石膏多于麻黄2倍，应该是发不出汗的。可是我在大青龙汤的结构，我开成这样还是发得出汗。就是我石膏的重量开麻黄的2倍多一点，就是但是还是发得出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麻杏甘石汤石膏是麻黄2倍就发不出汗了，但是这个发得出来。那但是呢，我这个30克的麻黄配80几克的生石膏这样的开法哦，其实一碗汤喝下去，汗发出来，几乎后面就是真武汤，要用真武汤收工，就是好得快，但是呢要虚一个礼拜这样子。所以同学可以自己选，就是你要发得透一点还是怎么样。那大青龙汤的这个辩证点就是麻黄汤症加上三肝三烦啊，眼睛干、鼻腔干、嘴巴干，然后呢心烦、手烦、脚烦。那如果你觉得你感觉不出来那个心烦没有关系，因为通常会手脚烦，就是你会看得到自己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在床上什么姿势都不对，一直换姿势，那这样就知道用大青龙汤了，这是最简单的主症的抓法。那另外张仲景还有另外一个大青龙汤的主症，他是说看起来像是桂枝汤症，就是脉浮缓啊。就是看起来是桂枝汤症，脉浮缓，就是也是桂枝汤的脉，然后也流得出汗。可是这个人呢，他的身体是身重乍有轻实，就是他的身体就是重的不得了，好像鬼压身一样的，就在床上好像有点起不来，偶尔可以动一下，但是基本上都觉得哇，今天的地心引力是1.8g那种感觉。那就是那种觉得地心引力今天 变强一倍的那种情况，它其实还是风邪在微分的桂枝汤症，只是这个桂枝汤症它的风邪的量太大了，大到 整个人被压住的感觉非常明显的时候，那张仲景的他的精打细算的头脑就会觉得，这个人如果是用桂枝汤的话，要喝可能是要喝十几碗桂枝汤才能发得干净，那就不如直接用大青龙汤算了。你知道，就是有一点像是，就是说你墙家里面有很多只小强，你一个个追着打很累，干脆请那个除虫公司来喷杀虫剂算了，就是那样的感觉。那所以就是这两个情况用大青龙汤，那另外一个情况用大青龙汤啊，以及用小青龙汤的情况是后面的痰饮篇。痰饮篇有一个病叫做溢饮，溢就是满溢出来的溢，就是你的痰啊满到手脚去了。那这个溢饮的病是这样子，这个人的手脚啊，手脚会觉得这个皮肉底下啊有痛点，就是你会觉得皮底下好像平平的，这一片特别酸痛，这一片特别酸痛，这一片特别酸痛。这个是有那种薄薄的痰粘在你的组织缝隙之间，那这个薄薄的痰粘在组织缝隙之间，你用大青龙汤的话，是把它整个那个痰就把它变成汗这样子推出来。那如果用小青龙汤的话，就把它抽进去变成尿排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也就是说，那个皮肤底下有一层痰啊，一般的桂枝麻黄汤不能提供那么强大的推力。所以用大青龙汤才推得出来，但是这个不是筋骨酸痛哦，是皮肤底下就是薄薄的一片一片的痛点。有没有人得过皮肤下面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酸痛？好，没关系，没得过就不要学了。那这个那张仲景提到大青龙汤的时候啊，就会不断的强调说，如果你的脉症不是这么强烈的，千万不可以乱用大青龙汤，用的话整个人就会手脚冰冷，然后就亡羊，然后就怎么样。那通常我们一般般的大青龙汤你喝过以后也都要用真武汤调理一段时间，因为各位的羊都不够，反正用了就会亡羊。但是恶性流感如果是这个症，就是用起来特别好用，我也不喜欢用别的药了。那大青龙汤的这个药物的结构呢，就是生石膏虽然会阻抗麻黄的发汗力，让六两麻黄只发挥得了三两麻黄的力道，但是生石膏本身会把 muscle 肌肉里面的那个阳明区块的热用汗逼出来，所以麻黄这个大青龙汤的发汗啊，麻黄汤症包白虎汤症，白虎汤也是喝了汤会发一点汗，好的，所以就是生石膏封印一部分的太阳汗，就是麻黄是发太阳的寒气。但是它本身封印了太阳发寒气的麻黄的汗，它本身就会把阳明的热气散出去，发一点石膏的汗。所以吃大青龙汤出汗是出两种汗，是这样的一个药物的结构。而大青龙汤呢，它的这个方剂啊，就是有麻黄、有桂枝、有甘草、有杏仁啊，因为麻黄汤结构有杏仁才能让麻黄不要把那个气都掀掉。那重要的是，然后有石膏发阳明区块的汗，而重要的是要有这个生姜跟红枣，就是桂枝汤里面的那个生姜跟红枣啊，会逼着这个药性一定是营卫这边走，也就是生姜跟红枣的力道是在这里设置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关卡，就是让这个药有一种阻抗感，就它走了营卫以后，这个药它就会，就你逼它要这条走这条路的话，它就等于有一个滤网。让它的药性不能够一口气就冲过去。那过去民国初年有一个陆渊雷的学生，就是因为开大青龙汤没有加生姜跟红枣，让他的好像是就是学校放寒暑假之类的回故乡去给人家开，然后呢开了之后人家喝到第二帖就死了，因为他没有交代清楚，让他回到上海见到他的老师陆渊雷，说他帮家里面的人开这个方药，然后陆渊雷就说，这个你开的东西不叫大青龙汤，没有加生姜红枣的，这个东西是麻杏甘石加味吧，就是这个不叫大青龙汤吧。然后他后来就问他老师，因为他有点不服气，就去问他老师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叫张次公之类，是另外一位医家。然后那位老师的朋友呢，看他这样子不服气，觉得老师这样子诬赖他还怎么样，然后就说，我担心的是那个病人后来怎么了，然后他回家打听果然是死，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也就是说，姜枣的这个走营卫的药性在大青龙汤里面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那反过来讲，这个生姜红枣啊，在小青龙汤里面就没有。那小青龙汤的没有生姜红枣的意思，就是小青龙汤的结构是要去尿尿的，不是发汗的，所以它就不走这个路了。那这是这个方剂的这个结构，跟同学说一下哦。那当然，一切的麻黄剂都是喝到一出汗就要停啊、哦，不能吃的，不能喝的更多了。那在讲小青龙汤之前呢，我觉得因为讲了小青龙麻杏甘石汤，我们就要岔题去教咳嗽篇了，所以我们还是先讲完葛根汤再回来吧。那葛根汤呢，它又葛根汤在哪一篇的最前面啊？小胡啊？七之一就开始了啊。这个葛根汤跟大青龙汤啊，其实它是我们历代的医家在整理《伤寒学》啊，要做这个理论框架的 mapping 的时候啊，一直相当头大的一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大青龙汤的状况是麻黄包白虎，对不对？所以它是太阳区块的寒邪包住了阳明区块的热邪，可是呢，葛根汤它也是太阳跟阳明一起的病，但是葛根汤的故事情节是一条太阳经上的邪气挂到了一条阳明经上面，就是它的走法，就是同样是太阳跟阳明一起来，但是大青龙汤是不沾经络的。区块包区块，葛根汤是沿经络的太阳挂阳明这样的故事情节，所以葛根汤的脉象是有特征的。这个《医宗经鉴》给他做一个归纳啊，就有一句口诀叫做“葛根扶长表阳明”，就是葛根汤的脉啊，它的脉象就会是太阳的这个扶紧的脉会挂到阳明的宏大的脉，所以这个扶脉啊，就是因为你。平常如果是一般的浮脉啊，你搭上手指的话，是你手指接触的那个圆片状的范围有脉，但是呢，到了葛根汤的脉的时候，你手指搭上就会觉得那个片状是像意大利宽扁面那个样子，就是寸关尺有一条脉浮起来连成一个长条，所以葛根汤特有的脉象就是说，这个浮脉是有一种整寸关尺连到一起的条状的浮脉。那葛根汤的辨证点的难，是因为他的这种太阳挂阳明常常发生的状况，就是这个人身体先干掉，先出大汗，然后邪气进来就又钻到阳明了，所以这种情况太阳病的人会怕风怕冷，可是阳明病的人会怕热，所以他的整个感觉就是好像有点怕风吹，又觉得身体里面有一点隐隐有一种热烘烘燥燥的感觉，就是这两种感觉是混杂的啊。那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今天俗称说这个人得的热伤风，有听过吗？就是热感冒，就是在比较热的环境之下得到的一种好像热的感冒。那当然，当我们说这个人热感冒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哎，那温病调变治热感冒的方叫做桑菊饮，它是把肺里面多余的风邪跟热气排出来的方子。或者说有一个温病调变，有一个银翘散，它是治肺有热的感冒，那个热呢带到了这个喉咙也开始发炎，对不对？那银翘散或者桑菊饮的热感冒，其实桑菊饮的主治的主症况跟葛根汤的主治的主症况其实是有重叠的，所以我不能够说热感冒你绝对用葛根汤对，还是绝对用桑菊饮对。那但是我如果要以药测证的话，就会觉得这样子，如果你的热感冒是扶长脉，那用葛根汤会比较对。如果你的热感冒呢是你的右寸，只有右寸比较鼓起来，比较带点滑滑的鼓起来，那个用桑菊饮就可以，这样可以吗？就是说因为桑菊饮它是针对一个局部的肺，它没有全身的感冒感，桑菊饮就是那个肺，就是觉得热烘烘，然后有时候流点，虽然流的是清鼻涕，但是还是觉得肺热烘烘痒痒的，那个是桑菊饮，温病的桑菊饮。但是到底来讲，就是说，虽然这个感冒已经到了热象，或者说，民国初年的 曹英甫、江卓锦师徒啊，喜欢把葛根汤症跟太阳篇里面的某一类的条文，他称之为风温的条文，连署到一起，然后因此，曹英甫、江卓锦的那个派系，甚至是认为说葛根汤它就是张仲景治疗温病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个话虽然如此说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便于学习的说法，但是葛根汤症它的脉象上来讲，它到底还是病毒的世界，还没有到达那个细菌也开始蔓延的那个真正的文明的世界。所以我比较喜欢就是说到热感冒为止，但是不要说到是文明、就是在就是上稍微龟毛一点讲的话，那葛根汤症呢，因为是这样的一个主症，当然张仲景的那个七之一条不是说这样，张仲景说的葛根汤症是另外一件事情，刚刚张仲景的葛根汤症是麻黄汤症加后脑勺浆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张仲景说的也 OK， 但这个是清楚明白的啦、只是后代一直发现葛根汤症可以治那个太阳挂阳明的感冒，这样能明白吗？就张仲景那当然当成明白，麻黄汤症又加后脑勺浆，那就开葛根汤了、那这个葛根汤呢，张仲景很喜欢讲一个故事情节跟同学说一下，就是张仲景认为，应该说不用张仲景，我也这么认为啊，就是人的消化系统跟免疫系统是共用一份能量的，所以当你的免疫系统很忙的时候，消化系统能量就不够用了。那我前面讲过说断食疗法就是这个 理论嘛，那张仲景就说，当你得到葛根汤症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征，张仲景说那个特征会说太阳阳明合并，就是一个病邪啊、它同时挑动了你的太阳经跟阳明经的免疫反应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会拉肚子，而这个拉肚子呢并不需要你特别去治它，他说这个拉肚子是因为这两条经同时在生病，所以你的消化系统的能量根本忙不过来了，就是说所有能量都被两条经，因为平常一条经就好了嘛，那一份能量还够你消化东西，但是两条经同时生病，甚至三条经同时生病的时候，所有的能量都已经在那些经上面忙不完了，所以你就没有力气消化了，所以你就拉肚子了，甚至是呕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在葛根汤症这种看起来像热感冒的这个主症况之下，如果你顺便有呕吐跟拉肚子的话，张仲景就会说拉肚子不要医，你把两条经的感冒都打走了，你就会复原了，因为那个是能量不够用造成的，所以这个情况下的拉肚子，张仲景认为是外挂的兼症，主症是葛根汤的主症况，这样子，所以同学学到这里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个是张仲景在这里分享一个理论。那而你用葛根汤的时候呢，他有写说什么，你先煮麻黄什么的啊，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没有那么严苛，因为我们台湾的药局大部分的麻黄呢都是先用水涮过的，所以就那个先主已经药局在制药的时候帮你做过了。那这个当然你如果要讲那种很细的医理、其实是属于慢慢教的，就葛根到底要先下还是后下的问题，就是后下药性会先出来了，先下药性会后出来什么的，就是葛根如果比较后下的话，它那个药性有点像是就是先其他的药做完那个事，最后葛根就是那个麻黄、让它药性先出来，然后呢麻黄先煮还是葛根先煮？先煮葛根。哦，对对对，先煮葛根，就先煮葛根后煮麻黄，这样的话，那个药哈会麻黄的药性先出来，先把那个麻黄汤的部分发掉，然后麻黄汤的部分发掉的话，剩下的桂枝加葛根汤才能运行。如果你不是麻黄先出来，就煮的越久，药性越慢了，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它会有一个药序上的排序，就是张仲景的方剂是，即使在一帖方里面都在算。我要什么药先出来，什么药后出来，这个样子会刚刚好。就是你麻黄汤的那个表寒不先解掉，你葛根跟桂枝是运行不动的。就是你，但是你麻黄先解掉，你葛根就可以通后脑勺了。就是大概它有，就是在古方的世界是有这个向度的逻辑计算。那至于说后面的这个葛根加半夏汤啊，就是葛根汤，如果这个人呢会呕的话呢？那就再加点半夏来平呕，反正用了半夏呢，消化系统的那个自律神经就会调节到比较愿意接受食物的状态。那如果自律神经卡到，它就不愿意接受食物，就硬的撬开你的消化系统，就用半夏。那张仲景的方法，反正 如果是呕吐的时候，常常是加生姜跟半夏，这是一个常规的加减法啊。那葛根汤呢，在历代的临床呢，我这是看讲义啊，在历代的临床呢，又会发现葛根汤这个药啊，就是特别这个药性会走到绕行于人脸上这个地方的那个足阳明胃经，所以呢，这个地方刚好直接能量就是关系到那个鼻窦鼻絮脓，因此呢，鼻絮脓时候很好用的引经药啊，就是用这个葛根汤外挂那个。就是葛根汤清热的效果不强，所以就再加点生石膏清这个阳明经的热，然后葛根汤没有挤脓的效果，所以就再加一点桔梗，那这个结构的话就可以让这个鼻絮脓、啊、不要继续发炎，并且把已经发炎变成的脓挤出来，所以黄脓鼻涕的时候就开葛根汤加桔梗，那黄脓鼻涕还有一点稍稍的发炎的感觉就开葛根汤加生石膏加桔梗，这样很容易吧？啊，那但是呢，这个是讲鼻絮脓。那葛根汤加桔梗石膏的加法啊、哦，我曾经有个经验是，我三叉神经痛，就是个脸颊一抽一抽的。我从前都不知道三叉神经痛到底有多痛苦，然后我自己痛过才发现说，哦，那个一抽一抽的那个感觉，真的会让人烦到一整天什么事都不能做，非常可怕。那就是难怪。就是有，就是这如此的难忍，那这样的一个三叉神经痛啊，因为我好像有点牵扯到鼻窦了，所以呢，我就用了科学中药，我好像用煎鸡还是科中，忘了好久了，就是用了葛根汤加石膏桔梗啊，结果那个三叉神经的那个酸抽痛啊，它就跑到那个一般鼻窦炎的这个鼻腔里面，变成鼻絮脓。也就是那个鼻絮脓，那个三叉神经的发炎，它被转移成鼻窦的那个发炎，然后变成黄脓鼻涕，然后这样挤掉没有？所以就是在中医的身体，那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病气，可以这样子钻的钻法。所以至少我有过用来治三叉神经痛的经验。不过呢，大陆的李可老中医的医案啊，它有另外一个汤法，就是。张仲景的肾气丸结构煮汤剂，如果你的那个如果你里面不放附子，但只放一些肉桂的话，这个叫做七味引火归元汤，它是专门能够把浮越在外面的阳气抓回三阴经的。那李可老中医的辩证点是这样子：如果你那个三叉神经痛是剧烈的猛爆痛的时候，你就要摸一下你的膝盖，是不是膝盖特别觉得寒冷？如果膝盖特别觉得寒冷的话，这代表这个东西，这种猛爆性的三叉神经啊、哦，是火浮越在外面的阳不入三阴，这个用引火归元汤把那个火拉下去，就是膝盖暖回来，脸也不痛，就是这个就是厥阴治法了，就是当他那个，就比如说一般性的那个呕吐哈、哦，用什么半夏开一下脾胃的自律神经就可以了，但是那种猛爆型的呕吐就要用厥阴病的那个。人参干姜汤了，干姜人参汤就是猛爆性的，就是往上有猛爆感的，那个往往它的病的框架是在厥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学《伤寒论》要知道的尝试打法，这样子没有猛爆感的阴阴作痛的，那就葛根汤加石膏桔梗，但是猛爆就那种冲上来的爆炸感非常强烈的时候，你要考虑是不是厥阴的那个黏胶断掉了，所以啪一个整个阳气都往上面烧上来。那这个，我再倒回来看好了，因为既然讲到葛根汤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先讲掉，因为我几乎已经讲完了。我在介绍这个提纲主轴的时候，这个汤已经几乎讲完了。这个主要就是这个人的后脑勺吹了冷气，所以这个。本来要上头去冷却再降下来的水气还没有冷却就被打断了，所以就掉下来了，所以这个人就是后脑勺吹冷气让肚子忽然烫，然后就开始拉稀，然后拉比较热臭烫的大便。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这个肚子里面有比较热臭烫，就是比较有一股热水浇在肚子上的这种拉稀啊、哦。当然他的量，葛根这味药的量，就是葛根汤的葛根是加4两，这个是8两，就是葛根加葛根的意思， 就是一份葛根把这个水，把这个掉下来的水举起来，一份葛根把这个举起来的水拖上去，这种感觉，就它的那个药物逻辑是这样的感觉。而这样的药物逻辑的话呢，这个水要冷却，它的这个冷却剂啊，兵分两路，就是黄芩，就是中国人的寒凉药。如果说黄的话啊，黄芩如果它的苦度是一的话，黄连的苦度是十，然后黄柏的苦度是100，这样听得懂吗？就你吃到嘴巴里面那个苦味的浓度是这样子。那苦味越不浓的就越浮上来，苦味越浓的就越沉下去。其实我觉得黄柏说比黄连苦10倍好像有点夸张了，苦3-5倍会不会有？3-5倍至少有，就是浓苦的浓度来讲。那黄芩这种啊非常轻飘飘的那种寒凉药，那为什么都是黄的？而且这个三种黄药啊，都是黄芩还没有什么特质，黄连跟黄柏都是很干燥的苦药，都是很干燥的泻火药。那比较湿润的话，就如果你是同样清这个胃火啊，很湿的胃火，比如说舌苔是又黄又厚腻的，这个用黄连；很干的胃火，就是这个人的舌苔是就是干裂的，又黄有黄，但是是干裂的，这个用生石膏。就是那去肾火的话，去下焦的火的话，这个很湿的下焦火用黄柏，很干的下焦火用知母。就是知母跟石膏都是白白润润的东西。那这个当然中国人的本草学它所谓五行的计算啦，就是像清应该是清朝的唐荣川吧还是谁说到这个三黄药为什么那么下火啊，就会说你知道火生土嘛，就是它的味道是苦的，这是火的味道，但它颜色是黄的，是土的颜色。他说要泻火，要泻火的话一定要补土，就是苦苦的黄色的药，就是能够以子去把母亲的能量拉过来，就是土的象征意义代表火的死亡，这样子。所以就是黄药而苦者，就是容易泻火。那大黄是黄药，但是大黄不是那么苦，大黄是香香的黄药，那又另外算啊。那这个黄连呢，它的一个特殊的黄连的话，它比较作用在中焦。当然我们后代方退心火也是用黄连了，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舌头破啊，舌头破往往是有点心火。当然大格局的话心火会那么旺还是你阴虚，所以我大格局想要那个药喝的舒服一点，我大格局还是会用当归补血汤。但是呢我小的地方当归补血汤里面我说退心火要用黄连，但是黄连这个东西呢 它的那个苦度啊，就是也退心火也退胃火。那栀子的话是也退心火也退三焦火，但是栀子是湿哒哒的润药，黄连是干燥的药，所以可能我会黄连放一钱，栀子放一钱，但是会觉得这个一钱黄连呢、啊，如果在胃的地方就全都退胃火用完了，那它还有就没有力道去退心火啦，对不对？那栀子呢，如果这个地方就散开来，先退三焦火就用完了，那就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去退心火啦，对不对？那我就需要用点动作把它箍住。那箍住的药就是再加2钱菖蒲，就把它们全部都引导到一定去心里面做事情。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基本盘的开药手法。那这个黄连，它因为是很能够退中焦火又很干燥的药，所以它特别有用的地方是那种发炎的拉肚子，黄连能够止泻力，就是它有止泻的效果。那黄柏的话呢，基本的不是黄柏，黄芩的话，这个比如说《本经述证》这本本草书啊，讲到黄芩的时候，就说黄芩啊是水性杨花的女人，她这个黄芩的特征叫做黄芩有三偶，就是这个女人有三个男人，就是这个黄芩因为她的药性太轻飘飘了，当然你如果不给她任何引经药的情况，就像比如说黄连的话我用这个菖蒲也能引了啊，或者说附子的药性我用黄芩就可以把它带歪掉啊，就是大家都是 可以互相引来引去的。但是呢，黄芩如果你完全不加引经药的话，它会弥漫在人的比较偏上焦。那一味黄芩汤是，比如说《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就有一个童年的故事，说他小时候就是发肺炎哦，一直吐那个黄绿色的黄龙痰，怎么样都好不了，咳得要死掉。然后他的爸爸李月池哦，李月池是中国人，中国中医史上重要的人参专家哦，特别喜欢研究人参。那这个他的爸爸呢，就用一味黄芩，就是一次就开一两二两那么多，就一直煎水给这个儿子喝，然后就把这个肺炎治好了。当然，我们治肺炎比较好用的方式，讲义里面补充的那个什么苇茎汤，就用芦苇跟芦苇的茎的那个汤，特别好用啊。我们也不必像你爸爸一样用一味黄芩饮，只是我们做这个物质，就让你知道黄芩如果你不饮茎，它是这样子。但是它一旦有别的药带它的话，它有了葛根，它就跟着转上来，就它太好勾引了。这个自我价值感比较低落啊。日本人说这个女人屁股很轻的那个女人，有一个那个美国的音乐剧叫做《恐怖小店》啊，讲一个吃人魔花的那个音乐剧，它里面那个女生就是一个自我价值感很低啊，就是跟一个很糟糕男人约会，然后呢，别人说你为什么不换，他就说我不配更好的男人之类的。那他有一首歌啊，说他小时候如何，他说有一个男人跟我这样一下，我就说好，我跟你走啊，就屁股很轻的女人。然后这样子的一个黄芩呢，就是他如果遇到了葛根，就被带着绕上来清这里的火；如果他遇到柴胡，就会进到三焦去清三焦的火。如果他遇到芍药，就是隔壁这个黄芩汤，他就会被拉到肠子里面去给肠子消炎。所以黄芩他遇到芍药，完全是在给肠子消炎，他并不会浮上来。就是他遇到什么药引他，他就跟谁去了，这样的一个药性。那至于黄连，就是安稳的在中焦进行这个消这个肠胃的炎，然后并且能够干燥，就是止泻力的效果。所以有一种中药做的西药叫做小檗碱。就是从黄连里面提炼出来，就是止泻的特效药啊。因为从前那个西方的西药里面，对于拉肚子要止住，没有有效，不太有有效的药物。那小檗碱提炼出来以后，就变成你去西医院也有比较好用的止泻的药物。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啊，通常这个患者会有一点喘喘的，但是他的肚子痛不会剧痛。那会剧痛的绞痛的是隔壁的黄芩汤。那黄芩汤的话，它的情况就是肚子绞起来有热血在这边。而张仲景啊说黄芩汤的时候啊，会说这个黄芩汤是太阳跟少阳一起病，所以会有黄芩汤症。这句话是这样，我不可以完全否定它，因为呢，照理说肚子里面有热邪，对不对？你发炎拉热力就这样就好了，对不对？他为什么会绞痛成那样呢？那个会绞痛成那样哦，多少是有肠内的情报交流的混乱，所以你不能说他不挂少阳。但是我认为张仲景说黄芩汤是挂少阳的理由，很可能是因为腑行诀里面啊、哦，这个小阳蛋汤是桂枝汤嘛，大阳蛋汤是建中汤，那小阴蛋汤是黄芩汤，大阴蛋汤就是黄芩汤再加人参再加半夏再加柴胡的小柴胡汤结构。所以就是黄芩汤在腑行诀里面是小柴胡汤的根干，所以它在方剂的那个脉络里面它是柴胡的调子。在腑行诀会觉得 小柴胡汤是黄芩汤再多长两片子变成的，但是如果你拿掉腑行诀这个来源的话，在张仲景的方里面会觉得小柴胡汤跟半夏泻心汤是一组的。就是腑行诀的结构的话，泻心汤是五脏补泻的逻辑出现的东西，然后小柴胡汤是黄芩汤的逻辑往上涨的东西。但是在张仲景的书，有以张仲景给我们的资料去归纳的话，会觉得柴胡汤跟半夏泻心汤跟玄附花代赭石汤都是那种这个系统的药跟这个系统的药加起，然后六碗怎么这个十多少碗水煮到六碗水，渣捞掉再煮，再用那个汤空煮成三碗水，就是那个东西所谓的把对立的药把它煮 了之后再回锅再煮一次，这个是和解剂的特征。所以这个煮服法会让庄仲景的书的读者觉得半夏蟹心跟小柴胡是同源的。所以学习伤寒论的人会常常会觉得，这个少阳方面的病，如果柴胡搞不好用泻心汤，这就是那个你的汤的那个亲戚关系也会这样看。但是看腐行诀的话，就会觉得他的亲戚关系是黄芩汤跟小柴胡汤是亲戚关系，一个是小阴丹，一个是大阴丹，这样的小柴胡汤是大阴丹汤。那所以呢，这个黄芩汤的情况就是这个人的肚子绞痛，而且拉出热热烫烫臭臭的大便。那这个时候你把他的脉，通常这个右关脉都是红滑的，红滑有力的，那你吃了黄芩汤就整个那个脉就很快的平下去，然后拉肚子也会停下来。那有那个芍药当主轴的话，哦，就是那个黄芩的药性完全被拉到肚子里面，而且那个肚子也是整个松开。但是你如果是吃有这么多芍药跟桂枝的那个桂枝汤，完全没有松开的感觉。桂芍炒姜枣，有个桂枝的话，那个芍药完全不会让你觉得肠子整个松开。但是没有那个桂枝，桂枝换成黄芩的时候，你喝下去整个就是有那个芍药甘草汤的那种肠子整个松开来的感觉。那至于说葛根黄芩黄连汤，民国初年还发现一个主治啊，就是这个人他的那个脸上面这里那里都有发炎的时候，什么眼睛有红丝丝啊什么的，这种发炎，那葛根黄芩汤这样一打的话，他的那个黄芩的寒气被拉上来，帮你这边消炎清热，所以治脸部的发炎倒是蛮有效的。不过呢，同学如果要治疗青春痘的话，我觉得青春痘我会选择的方剂是把皮肤底下薄薄内层的热气拿掉哦。那内层热气直接摸得到的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就是柴胡桂枝汤是深到脂肪层，但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在表皮层，所以我用的隐形药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然后呢，这一层薄薄的最表层的三焦，我要把那个火拔掉的话，再加一点点的，就是比如说用那个科学中药的话啊，让血里面的热气喷发掉的药叫做连翘。所以一克的柴胡龙骨牡蛎汤里面加 0.3 克的连翘，然后薄薄的三焦火可以把它消掉的药还有一个栀子，就是一克柴龙母或者 1.5 克柴龙母加 0.3 的连翘跟 0.3 的栀子，这样的科学中药的组合治青春痘就是还蛮好用的啊。那当然那个藁本散，什么藁本跟黑豆一起打成粉然后敷脸，就直接太阳经的水拉过来这样子。那当然你用葛根芩莲会有葛根芩莲的效果，其实都会有效啦，只是你如果都用你会觉得这个比较有效，就这样子，哪个可能比较有效，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说不定各有各对到的地方。就是 我想我这样子教中医，可能同学会初学者都会有一点吃力，有点混乱，因为我其实一直在用不同的理论框架在讲一件事，对不对？就是多层次构造的中医，就是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理论框架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算这样的有点混乱，至少其实这个混乱是一种比较清楚的混乱，因为那些医术卡住的人、宕机的人，都是只用一个理论想要通用所有的事情，对不对？他只知道一种理论框架的话，他不混乱。但是这种人过四十而不惑，这基本上是我只是硬掉的状态，所以还不如豁一点比较好，代表你的心还没有老啊。那这样子的话，葛根芩莲汤讲完了，黄芩汤讲完了，接下来小青龙麻杏甘石，我们就可以专心的冲刺整个咳嗽片，甚至冲刺痰饮片了。那不过呢，现在离下课还有十分钟。但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同学想要拿出来讨论的问题啊？哎，请说。 有一个问题是说，除了刚才你讲的那些剂量要严格控制以外，比如说吃科中也好，或小剂量一块麻黄汤小剂量以外，是不是所有的汤剂都可以按照《伤寒论》里面的原方来进行吃汤剂？ 我觉得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像我妈妈一样学中医，我妈妈也学中医，就是傅培梅食谱完全让她做一遍再做加减，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做法。所以我认为就是麻黄汤你也可以原方原碟这样子试一次，就是真的就是即使是麻黄剂，我是已经试过了发现科学中药也可以、这样子。但是我的那个什么八钱麻黄 配二两半的生石膏，那个也是原方原帖的一碗的量啊，懂我意思？就是我也是原方原帖喝起的，尤其那感冒病毒特别猛烈的时候，我都是还会退回张仲景的世界，就是觉得需要用到这样的剂量才会有效。那更何况那个有一些汤，比如说小建中汤，你用原方原帖那个大剂量，效果就是果然不凡，你又可以说到不了的。小柴胡汤是你用原方原帖就可以让你的自律那个下视丘重开机，你又可以说到不了的。小柴胡汤的根本不要用科学中药，因为原方原帖那个力道可以说到不了。那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是剂量一低的话，你的交感神经反而会反打他一巴掌，所以你最好力道要足，一口气把交感神经撬开，不要再有那个纠结挣扎的机会。所以我个人会觉得，以各位初学者来讲，你如果你想要你的经验值很安稳，你开始就做原方原帖的煎剂，然后等到你已经了解了这个方剂喝下去对到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再去评估用科学中药它的力道弱了多少，就是用科学中药力道会比较弱。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只用科学中药，你就会以为这个方剂的力道仅如此而已，对不对？如果你第一次的小柴胡汤症就用科学中药的话，你的余生都从此会看不起柴胡汤，因为发挥不到该有的力道。这样，还有吗？啊，请说。 老师，那像这样，如果这个煎剂我们要换算成科学中药的剂量的话，要怎么换算？ 我是这样子啊，其实严格来讲，正确的换算是科学中药的粉末啊，有一点像浓缩四倍左右。那你想想看。小壶一帖小柴胡汤啊，我柴胡就会抓多少克来着？我会抓柴胡，通常抓240克吧，对吧？柴胡抓240，也就没有那么多，就是柴胡八两嘛，对不对？一两15克，所以是多少？好，八两是300克，所以那300克的小柴胡啊，再加上其他药，总加起来这包药也400克500克有了吧？那400克500克的这个药浓缩成科学中药的话，哎，刚好100克，对不对？所以你这次感冒柴胡汤呢，你是会这样打开半罐吞掉这样就很有效，但是我看你也吞不掉，不如煮汤算。 那除以3 要除以3一碗的量，对，那半罐分三次吃啊，这样意思客气一点。但是科学中药半罐这样的分三次吃，你会觉得不如煮汤算了，对不对？所以严格来讲，这样是正确的。但是呢，有时候你的我们现在人呢、哦，其实我们这年头的人都比较娇弱，往往呢，你的病邪还没有重的那么严重，就已经哎呀鼻子流鼻涕啊，手脚酸痛了。所以你的邪气量哦，因为现在人脆弱，所以有的时候邪气量不是那么大，就可以让你病得这么歪歪倒倒的。所以呢，你就科学中药什么桂枝汤啊，三克五克啊，或者是麻黄汤一克两克啊，也就把那个邪气逼走了。那是因为我们人太脆弱了，所以呢，邪气量那么少就足以让我们得这么严重的病，所以科学中药就可以有效这样子。好，还有吗？请说。 之前是用那个桂枝甘汤 啊。啊、哦， 然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提示他血管里面有 残剂？不是的，是没有对症。就是你说的那个状况是甘草干姜汤症，不是苓桂煮甘汤症。 但是他有咳嗽。 还是甘草干姜汤症，不是苓桂煮甘汤症。OK， 就是咳嗽而容易遗尿，是典型的甘草干姜汤症，是肺冷就会这个样子。那苓桂竹甘汤是治胃有痰饮，那其实这个怎么会就是好像不是一件事嘛，对不对？好，还有吗？咳嗽篇等一下就会教到了啊，同学不要急啊。没有了，我们就下课好不好？6:30再回来了啊。